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几经辛苦先翻到嚟冥殿之中，忽然嗰隻石角传出咗声音，就好似夜猫喺度叫咁，听到我哋三个头皮都发麻。按道理讲，幽灵虫里头唔应该有种子嘅，因为呢具石角本身就唔存在于世上，角中主人嘅尸骨亦早就冇咗啦。咁呢啲声音究竟系乜嘢嚟嘅呢？而且嗰啲声呢，好似系咩动物喺度挣扎咁，系咪嗰两只鹅呢？唔啱啊，应该唔系鹅嘅叫声，鹅嘅叫声绝对唔系咁嘅。呢啲声音太难听啦，好似系气管被卡住，沉闷而又凄厉。我同肥仔、大金牙三个本嚟就唔想多生事端嘅，即系想早早咁杀咗两只鹅，等呢座西洲幽灵虫消失，以便尽早脱身。但系事与愿违，只好提心吊胆咁盖睇个究竟啦。我哋三个各自抄起架撑响手度，我攞住散兵刀，大金牙一手握实金佛，一手攞住黑雷提子，肥仔拎住工兵铲，慢慢咁靠近过去石角啦。肥仔走向前边，边行边同自己壮胆讲啦：， 唉，肯定系嗰两只鹅喺度捣乱啊！等阵捉到你哋咧，肥爷我咧就劏咗你哋嚟食。 三个人壮住胆，包抄到咗石角嘅后边。只见石角后边空无一物，原本凄惨嘅叫声亦都停低落嚟。啱先啲声音明明就系从依度传出嚟嘅，点解忽然间又冇咗呢？我大闹啦！佢呀爷又作怪啦！肥仔拍咗拍石角讲啦：， 声音系咪从石头箱里头传出嚟噶啦？既然西周古墓能够以幽灵嘅状态存在，讲唔定啊，连埋呢只石头箱里头嗰只生毛种子啊，都一齐变晒幽灵啦！ 大金牙讲啦：， 哎呀，肥爷爷啊，我保你大啦，你千祈咪乱讲啊，我俾你吓死啊，个心啊都就快从我嘴里头跳出嚟啦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嘅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保佑啊！ 大金牙念住佛，想将手中嘅挂件摆喺眼前睇下壮下胆，但系就发现手中攞住嘅唔系翡翠观音，而系鎏金如来佛像，急忙又念咗几次阿弥陀佛啦。我对肥仔讲啦：，啱先啲声唔只系从石角中传出嚟嘅，分明系从石角后边发出嚟嘅。再讲呢，我正话讲到个呢字啫，忽然面前白光一闪，跌咗一样嘢落嚟，啱好跌响石角上边。我吓到即刻向后弹咗两步啦，仔细一睇，原来是走失的两只鹅的其中一只，它落响石角只盖的人面上，并未受伤，展开两只大翅膀响石角上边游游荡荡，唔知佢点解从墓顶上面突然又跌咗落嚟，亦都唔知道佢系点样走上去嘅。我哋三个心里头第一个谂法就系、是。上面有嘢，由于一直觉得声音是来自地面的，所以手电筒的光柱压得好低。一諗到上面有嘢，即刻同时举起手电筒向上照了。唐墓冥殿，天圆地方，穷炉一样的墓顶上面布满了招式吉祥的星神，并没什么异常。只不过呢，是有些地方起了变化。冥殿顶壁的边缘出现了一道道幽灵虫的石墙，这种异无合一的奇观 恐怕当世见过的人都不超过三个。我们见到上面并无异状，于是将石角上面的大白鹅捉住，但是另外一只仍然是不见踪影，只是剩下这只鹅怎么办呢？于是又在冥殿中四周围地找，但是仍然不见踪影。这个堂墓极大，但是冥殿呢就有百几平方了，但是这里还未完工，完工的时候应该还要在冥殿正中再修建一座石屋，整个冥殿就呈回字形了，专门用来摆放墓主的棺椁，外围呢则是用来放置重要的陪葬品了。现在冥殿两旁呢还未修筑配殿的，后面的后殿呢亦都未动工，只是出现了一条幽灵重的圆云梯，前面的范围就更加大了，足有地宫，地宫前边还有水池，完工的时候呢应该是修建成御花园咁嘅。一想到呢座古墓中的种种诡异之处，我就一刻都唔想耽搁了，对肥仔同大金牙讲了，既然只系捉住一隻，千祈唔好又俾佢走咗去。我哋唔好理另外嗰一隻啦，先将呢隻劏咗佢先啦，将鹅血淋喺盗洞嘅出口，睇下靓唔靓啦。唔得嘅，先諗办法捉埋另外一隻啦。肥仔将鹅拎到去盗洞口，抽出散兵刀，对准大白鹅嘅气管一割，然之后将鹅身反转捉响半空，鹅血顺住气管就流落嚟啦。大鹅不断咁扭动，肥仔系捉得好实嘅，直到鹅血放干净啦，先将鹅劈埋一边。大金牙问我啦： 胡爷啊，呢招系咪真系等使嘅呢？ 我对大金牙讲啦：理得佢得唔得啊？得唔得都系剩翻呢个办法噶啦，可以谂到嘅都全部谂过晒啦，应该唔会错噶啦。我哋睇下有咩变化啦。係啦，都唔知鹅血可唔可以辟邪嘅。我哋喺面度查返啲啦。我行到盗洞口前边，用狼眼手电筒照咗照，下面已经变成咗墓道嘅地方，已经消失唔见咗啦。洞中都系泥土，正系先前嘅盗洞啊。唔知系误打误撞定系点啦。总之盗洞又返嚟。不过依家仲唔系庆祝嘅时候，我哋嘅电筒电池就快用完㗎啦。三个分别喐手将最后嘅后备电池替换完毕，跳咗入盗洞嘅树井之中。呢次呢系我响前边开路。我对肥仔同大金牙讲啦：呢次呢我哋咪停低啦，等金爷响我后边跟实。肥仔包尾，如果金爷半路爬唔喐，肥仔你就拱都要拱到佢外边，呢件事你负责吓。 唉，咁急做咩啫，慢慢爬都未迟啦，反正盗洞都返出嚟啦。 我对肥仔讲：哎呀，你识乜啦，我哋只係杀咗一隻鹅，另外一隻都唔知跑咗去边啦。讲唔定幽灵虫一阵间又冒返出嚟，要出去呢就要趁早。如果半路再被困响度啊，我哋直接一头撞死佢就算啦。我唔想再多讲啦，招呼咗一声，当先就捐咗入前面嘅盗洞之中啦。大金牙同肥仔跟响后面，每个人之间保持住两米左右嘅距离。爬出一段距离之后，我拧返转头睇下跟响我后头嘅大金牙。佢呢就攰到猛咁喺度喘气㗎啦。但是为了尽早离开这条盗洞，都咬紧牙关，使出忍耐的力，紧紧地向后边跟实我。盗洞已经彻底恢复了本来的面目，我心中又暗暗好奇了。关键是先前那两只鹅不是很对路，我们推测应该是这两只大活鹅惊动了幽灵虫，应该要将两只鹅都杀晒，幽灵虫咁先会慢慢消失。点解只係杀咗一隻鹅就会恢复原貌呢？唔通另外一隻鹅已经死咗？ 諗起我哋所宰杀嘅嗰隻鹅，突然从墓顶跌落嚟石角之上，仲有先前嗰啲古怪嘅声音，越諗个头皮越麻，於是都唔諗咁多啦，继续顺住盗洞往外爬啦。又沿盗洞向前边爬行咗20几米嘅距离，水滴声就渐渐响起身。睇嚟行到一半嘅距离啦，前边就係盗洞嘅截面，我爬到洞口，从上面跳咗落嚟，等大金牙亦都爬到洞口，我将佢接咗落嚟。大金牙就汗如雨下，汗珠顺住个面滴滴答答咁滴晒落嚟，喘住大气咁对我讲： 唉，实在係唔得啦。唉，呢两年去得紧要啊，唞啖气先。 我睇大金牙呢確实係唔得㗎啦。啱先搏晒老命咁爬得咁快，已经达到咗极限。喺盗洞之中呢，我亦都唔可以孭佢嘅，於是只好等佢坐落嚟唞一唞啦。我对大金牙讲啦：金爷，你稍微休息下啦，尽量深呼吸，等肥仔爬出嚟啦，我哋仲系唔可以停，必须马上接住往外爬嘅。等到咗外边，你愿意点唞就点唞啦，但你依家唔系时候，一阵间啊，仲要咬牙顶住啊，知唔知啊？大金牙已经攰到讲唔出话啦，擘大把嘴，费力咁岌咗岌头。我又去睇下仲未爬出盗洞嘅肥仔，只见肥仔呢仲差20几米先至能够爬出嚟。佢体型肥啊，爬起身系比较吃力，所以落向后边。睇嚟肥仔爬出嚟呢仲需要啲时间。我行到另外一边嘅盗洞口，举起狼眼电筒往里面照咗下，盗洞呢一段系被山体内溶洞嘅罅隙截断咗嘅。呢段连接山体最下面嘅溶洞深不可测。如果前面仍然有石墙挡路，我哋只好落到溶洞中另寻出路啦。我向盗洞之中张望，只听见肥仔喺我身后边讲啦： 啊，老虎，你睇咩啊？大金牙唔系捐咗出嚟先嘅咩？啊，快啲啦，我哋快啲入去啦。佢老尾呢个鬼地方啊，我呢世都唔想再嚟咧。 我拧翻转头一睇，见到肥仔企喺我身后边，大金牙就唔见咗。我即刻问肥仔啦：诶，金爷呢？你冇睇见佢咩？ 咩啊？佢唔系捐咗入去咩？我爬出嚟嘅时候，只系睇见你一个人咋噃。 呢个时候，山洞唔远嘅地方传嚟一阵奇怪嘅声音。我急忙用狼眼手电筒照过去啦，唔照啊犹自可啊，一照啊吓到目瞪口呆啦。只见一个人企喺山洞之中，一块大面，一啲人色都冇嘅。呢张面具咁嘅巨面，足有个面盆咁大，隐藏喺山洞黑暗嘅角落之中，睇唔到佢嘅身体。手电筒嘅照明范围只能够勉强照到对方嘅面孔。呢块怪诞冷峻嘅表情，同西周幽灵冢里面嘅人面石角完全相同。唯一唔同嘅系，呢张面唔系石头嘅雕刻，亦唔系咩画响墓道中嘅岩画。响我同肥仔手电光柱嘅照射下，忽然产生咗变化。嘴角向上翘，微微一笑，两隻眼睛亦同时合上，弯成咗半圆形嘅缝。我呢一生之中，从嚟都未见过诡异到咁样嘅笑容。我同肥仔见到呢一块面，都不由自主咁向后褪咗两步，但係随即諗到，大金牙去咗边呢？係唔係俾呢一张生住鬼面嘅家伙捉咗去？定抑或係已经死咗呢？大金牙呢虽然係个十足嘅奸商，但係并无大恶啊。况且同我哋两个都好傾得埋嘅，总唔可以顾住自己逃命，将佢就咁抌低喺度嘅。唔管点啦，大金牙失踪 肯定同呢一张突然出现嘅鬼面有关系。讲唔定我哋响冥殿之中嗰隻大我不知去向，亦都系呢隻嘢搞嘅鬼。我同肥仔都系咁諗嘅，同时揞出家伙，我一手攞手电筒，一手握十把刀，向呢一张鬼面抢上几步。忽然听到脚下传嚟几声古怪嘅叫声。漆黑嘅洞穴就好似个酒瓶口咁。盗洞嘅截面就响瓶颈嘅位置。嗰啲声音以及嗰张鬼气深深嘅面都响洞穴嘅深处。我用狼眼手电筒顺住声音嘅来源照射过去。所听到嘅嗰啲古怪嘅叫声正係倒响地下嘅大金牙发出嚟嘅。佢打横咁瞓响洞穴之中，俾几条光层层嘅白丝缠住手脚。喉咙都被缠咗一圈，勒住条颈。咁想知道大金牙嘅生死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